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 假洒脱，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好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。 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站在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眼中有